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15章。我一听到呢句话，就好似泼咗盆冷水咁，霎时之间将众人呢就由头淋到落脚，大家一句话都讲唔出。过咗阵间，豆腐啊甩甩咳咳咁讲：求，咁佢哋系咪同你讲咗啲乜嘢啊？一边讲，佢哋一边搵个眼神啊睄住我，嗰个意思明显啊讲：喂，你阿爷好似出咗啲事咁喎。我就梗係不动声色嘅呢，当係冇接受到阿豆腐嘅呢一个咁嘅眼神。目光就喺个尸堆同埋阿爷嘅身上嘅徘徊处，諗住呢句话嘅用意，或者直接问佢係最好嘅办法啦啩。但係我直觉话我知呢句话嘅背后应该係一个唔好嘅答案。听咗豆腐嘅讲话，阿爷拧咗阿头，神情呢就似乎有啲痛苦咁讲：呢个系一种好强烈嘅感觉，你哋唔明嘅。豆腐啊，眨咗一眨眼讲：如果系咁嘅话，咁嗰啲尸体就更加唔能够留啦。佢又可以影响人嘅心智啊。喂，老陈，你话呢？我就赞同咁啊，点咗阿头，目光就移向咗尸堆嘅同时，突然之间发现。嗰一堆先前系拧埋一嚿嘅尸堆上边，突然间就伸出咗一个布满咗尸油嘅人头，跟住尸堆就用肉眼可见嘅速度开始喺度拱啊拱啊咁喐起上嚟，紧贴埋一齐嘅手脚啊慢慢分离，拉扯住带住尸油嘅身体啊相互摩擦，发出咗吱吱喳喳嘅声音。嗰、那个位于喺顶部嗰个头，亦都唔知究竟系属于边一条尸嘅。佢啊慢慢咁转咗一下，跟住喺烂晒露出嚟嗰啲牙齿嘅嘴里边发出咗咔咔咔咔咁嘅摩擦声。豆腐啊倒抽一口凉气啊，即刻向后退讲：哇哇，陈老爷子，佢就好似唔使你去救啊！反之，我哋谂下点样自救仲好啊！呢啲尸体好快就各自咁样分开咗嚟，而且仲企晒起身，跟住突然之间向我哋扑过嚟。大家睇到呢种咁样嘅异变啊，早有准备㗎啦，即时就抡呢个探铲啊拍过去。即时我将离我最近嘅嗰个粽子个头啊一下子啊拍飞咗。另外一边呢，豆腐亦都攞出咗一个伸缩嘅钢管，喺老人同埋女人嘅面前，呢条僆仔梗係唔能够缩㗎啦，而家佢係发起浪礼添。呢一啲粽子嘅速度、力量仲有身体嘅硬度都係一般嘅啫，应该就属于低层嗰啲咁嘅行尸走肉。咁行尸嘅粽子之上呢，就係嗰啲生毛嘅毛粽子，然后先係活尸或者飞尸一类嘅。冇几下，呢啲咁嘅嘢就喺我同阿豆腐嘅抵挡攻击之下，基本上就搞到个身手分家。我心諗呢个地方真係不宜久留啊，即刻我对几个人使咗个眼色，示意快啲做啲正经事啦。呢阵时嗰一埲咁嘅朱红色嘅朱砂雾门就喺我哋嘅身后，拧过身就可以睇到㗎啦。雾门显然就俾阿爷佢哋曾经打开过嘅。依家个门罅嗰度呢就冇咩填充物。我喺度睇住，忽然之间喺个身后边就冒出咗一阵心寒嘅阴气。不由得个心里边一惊，我拧转身一睇，显然身后边仲有一个行尸，亦都唔知佢係边度飙出嚟嘅。佢擘大个口向住我条颈咬过嚟喎。哇，我会惊你咩？而家又惊又嬲之下，我反脚一嘢将佢伸出去。不过就冇爆到头，所以我即刻抄起个探铲准备将佢个头劈落嚟。点知道就系喺呢阵时，我嘅后尾枕突然间被一个重力咁揼咗一下，我猛然之间觉得我个头就缝咗一下，心谂弊啦，有人偷袭我。跟住我两眼一黑就晕咗过去，呢一晕都唔知过咗几耐，我感觉到有人喺度捻我嘅人中。不由得呢，我个脑袋一抽，佢醒咗过嚟啦。 擘大眼一睇，咁我人中嘅系顾美女，另外一边阿爷同埋豆腐就盘腿咁坐喺嗰度，似乎喺度商量紧乜嘢。我而家个头就有啲懵啊懵啊咁，过咗阵间先回忆起先前嘅经历，不由得我问：诶，头先我点解系晕咗过去噶？你哋又冇事嘅？呢句话一出，我先发觉自己已经俾人哋扎起咗上嚟。豆腐而家就俾我把声就吸引咗过嚟，佢对眼又唔知几时咧就搞到肿鬼咗，青晒。佢讲：有事啊！你睇下你将我丙到咁样，仲唔系我闪得快嘅话，差啲俾你把铲连个头都剁埋啊！你啊，要对我负责任啊！我就盯住豆腐嗰两只熊猫眼，再环顾咗一下周围嘅环境，同埋自己身上嗰啲绳，一时之间我懵啦，搞唔清究竟系咩回事。呢阵时喺身边嘅顾文文就讲：，嘿，头先你咪话要消失嘅，你突然间就发起癫嚟攻击我哋啊！如果唔系啊，陈老爷子最后将你揼晕嘅话，我哋都唔知点算啊！我听完，我个目光猛然就望向咗个墙角，不过喺嗰度已经空无一物。原来佢哋几个人将我制服咗之后，谂到我同阿陈老爷子先后都喺度发狂，顾文文啊心中警觉，佢啊睇住石门后边来来回回嘅嗰啲木乃伊，佢心生一计，佢咧就认为一切嘅古怪八成八都系呢个尸堆引起嘅。虽然佢唔明究竟点解，但系咧一直咁将佢放喺呢度，肯定仲会出变故嘅。当即佢就叫阿豆腐将嗰一堆尸堆就搬走，从嗰个石门个窿嗰度啊掉晒出去。虽然真系非常之呕心，不过豆腐只能够硬住头皮咧，用佢嘅话讲，我一晕剩低嘅就系佢一个顶天立地嘅男人咯。呢一种咁鬼核突嘅嘢，叫一个老人家或者叫个女人做就真系唔得嘅。于是佢啊谷住啖气，眯埋对眼啊，将呢啲尸堆啊全部掉晒出去。那个咁嘅核突过程就唔好讲啦。顾大美女咧一开始啊仲系担心离嗰个尸堆太近，豆腐会唔会出变故嘅？不过后来发觉豆腐冇乜嘢唔妥啊，不由得就暗谂其中嘅原因。佢心谂呢个尸堆离近睇两眼，就会等到陈老爷子同埋陈元相继咁样喺度发狂，唔通系因为豆腐眯埋咗眼先冇受到影响？唔使记一下，豆腐就将个尸堆全部啊抌晒出个洞口外边，未等佢发力咁向外边拱啊，外边嗰啲木乃伊已经纷纷咁伸只手出去啊，齐咁抢，成个尸堆冇几下就撕到四分五裂，就被拖咗出去洞外边。具体个下场虽然啊睇唔清楚，不过八成呢就已经成为咗肉渣噶啦。我一睇，果然地面上边就留低咗啲尸油嘅痕迹，一路就延伸到去呢个墓门口。豆腐嘅身上边就黐晒啲尸油，散发出嗰啲阵阵死人咁嘅恶臭。于是佢就剥咗外边黐晒尸油嗰件衫，喺大家就俾咗个健美先生咁嘅造型讲：你睇下我嘅身材，着啲衫就显瘦，剥咗几有肌肉啊！吓，羡唔羡慕嘅？呢一下子，顾美女就唔记得咗顾及下豆腐嘅颜面啦。佢睇咗眼喺度问：啲肌肉喺边度啊？豆腐啊，觉得好受打击，缩一缩个膊头，有气无力咁转换咗话题讲：哎呀，我对呢个咁嘅鬼地方啊，真系绝晒望啊！老陈醒咗啦，唔好待耽搁啊，快啲啊，快啲谂谂点样将阿陈老爷子救出去啊！企喺嗰个朱红色嘅墓门之前，我个脑袋突然之间就闪出咗一个七个人头嘅人，下意识咁啊望咗阿爷一眼。发觉佢嘅神情好紧张，嗰啲胡须都有啲微微咁喺度震下震下咁，眼神就好似已经穿透咗个墓门，到咗去后边咁。喺呢阵时，我哋就企到咗呢个墓门嘅前边，我啊深吸一啖气，同阿豆腐一人一边出力一推，沉重嘅墓门啊发出咗沉闷嘅一声。 几个人所携带嘅灯光就一齐射到入边，等到墓门后边一切都暴露喺视线里边。喺个墓门之后，冇我哋想象得咁壮观。喺个尽头嘅地方系一个石制嘅棺床。按照道理嚟讲，棺床嘅上边应该就系墓主人嘅棺椁嘅，但系呢阵时上边就空空荡荡，乜嘢都冇。棺材去咗边度呢？大家就面面相觑，有啲摸不着头脑啊！爷爷比起我嚟讲啊，更加惊讶，显然佢都冇办法理解。一直等自己觉得非常之恐惧嘅角室入边，竟然连棺材都冇嘅。我打量下呢一个主墓室，我觉得同我想象之中嗰种奢华就有天渊之别啊！佢就系长方形嘅，那个面积咧比先前见到嘅嗰个墓室都要大，但系比我同埋豆腐以前经历过嘅嗰啲大墓，呢一个主墓室就真系有啲寒酸。长方形嘅墓室左右都睇唔到头，但系视线所睇到嘅地方，到处都系阴沉沉嘅一片，冇睇到有啲咩奢华嘅陪葬品。就是连最基本的壁画都没有，青黑色的地砖构成了整个空间，空空荡荡的棺材就是得回一些简单的浮雕，这一切的一切和地鬼王传奇的身份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的。传说中生着七个头拿着七眼神灯的王者死之后的角色是这样的，最主要的是棺材去咗边度呢？呢阵时我喺心里边猛然之间谂到咗一个词，疑宠。疑宠就即系墓主人死咗之后担心有人会盗墓，所以咧就会修建一座虚假嘅陵墓，喺度散布虚假嘅消息，而喺度转移嗰一啲咁嘅盗墓贼嘅注意力。喺历史上边最著名嘅就系曹操嘅七十二疑宠。据说呢，佢就修建咗72座陵墓，每一座陵墓从结构到外观都好难分辨嘅。唔系打开主墓室嘅话，你永远都唔知道边一个系真，边个系假。咁莫非呢一个地方只系一个疑宠？呢一个諗法几乎就等大家都呕血啦。咁样如果系真嘅话，相当于吴彦师嘅牙山宝殿啊白做㗎啦。相当于阿爷嗰班人啊白死，亦都相当于我哋而家嘅努力全部都白费。如果呢个地方真系一个疑宠嘅话，唔单止我，睇嚟阿尊瑞或者系参加过呢个事件嘅人，所有嘅活人同埋死人，佢哋都会点，我真系唔能够用呢个言语嚟形容咧，嗰啲系绝对嘅巨大打击。不过紧接住，我定咗一定神，等自己几乎发癫嘅心情冷静一下先。冷静落嚟之后，我就发觉有啲唔妥啦。就算如果呢度真系疑宠，咁亦都应该摆个棺材啊。呢阵时，大家就已经嚟到咗呢个棺床嘅旁边。见到棺床嘅中央系微微下陷嘅，露出咗一个长方形下陷嘅凹痕。顾文敏啊，一睇即刻讲：，这个痕迹肯定系由于长时间摆放住宠物压出嚟噶啦。这个痕迹系长方形嘅，非常之阔，啱啱就系好似个棺椁嘅咁嘅形状。我就俾咗一俾，暗暗咁吃惊。哇！呢一个棺床上边曾经长时间咁放置过棺椁嘅，而且呢一个系非常之巨大同埋沉重嘅棺椁。但系点解而家呢个棺椁唔见咗呢？豆腐就嚼嚼声咁话奇怪，佢系问阿爷爷，佢讲：喂，阿陈老爷子，你哋当初到底搞啲乜嘢啊？点样样先将呢个棺材搞到唔见咗嘅？爷爷点会能够谂得起嚟啊？佢受到嘅打击反而比我哋仲更加大。顾文敏分析讲：呢一个棺椁系好重嘅，我觉得佢系唔可能俾人哋运出墓室嘅。呢度八成 仲会喺附近？佢就指一指左右两边尚未探测嘅空间，讲：我哋仲系先揾一揾，再做打算啦。